像越寂寞，爱像你一般的锁，每颗心都不自由，究竟是谁的错？越想越寂寞，爱像孤独的花朵，错过花开的时候，究竟是谁的错？ 多久没有说爱我？爱我？